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。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接着便是8月8日，左然与何修义再次前往片场，这一次是湖南。又见于美丽文革这段剧情已经拍摄完毕了，8月6号、8月7号两天，就在左然与何修义参加石榴影城的七夕活动时，剧组已经带着各种器材前往下面一个片场，也就是奶茶 CEO 拥有的烟花厂，准备拍摄80年代当中的于美丽。凯文喜欢吃辣，听说要去湖南，整个人很兴奋。厂在湖南浏阳，这里有1000多家烟花炮竹厂，生产的烟火量占到全球一半。左然最终选了奶茶 CEO 的这家，不过这个也是因为其他候选拒绝了他，只有奶茶 CEO 一个人同意剧组使用场地。奶茶 CEO 是一个壮汉，皮肤黝黑，面部棱角分明，面对各种强力火药面不改色，可却在听又见于美丽的故事时眼角含泪。后来烟花厂联络人曾经告诉左然，壮汉奶茶 CEO 哭点极低，时常因为感动落泪，也许正因如此才会非常配合。烟花厂很空旷，院内地面有水泥铺就，远处有些铁皮厂房、仓库，墙院上面有一些万马奔腾、气势磅礴的广告，写着城市璀璨由我制造，配图全是高楼大厦上方的大礼花，充分体现厂子审美。那个奶茶 CEO 用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的手势介绍道， 我们厂呢是浏阳第三大厂。 旁边一人黯然接道， 第四大了。 奶茶 CEO 大吃一惊， 什么？那个家伙 上个月的4号是美国独立日，好多州的政府从他家买礼花。 奶茶 CEO 的性格并不大气，听了之后非常不开心。何修义连忙安慰， 哎，总归是前四嘛。 他的话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。黝黑壮汉奶茶 CEO 的心情低落，沉默了几秒钟。 哎，算了，你们拍吧。 好，谢谢了。 烟花厂中戏份不多，基本只有劳改一段。严打时期，于美丽在澡堂被捕，于美丽被判处7年劳动改造，终日在礼花厂里用肩扛洋灰，直到1990年才被释放。何修义坚持要上真实的洋灰，也就是现在的水泥。片中洋灰大概100市斤一袋，主角需要来来回回的扛。 能行吗？ 何修义永远是那么漂亮诱人。 行，怎么不行啊？如果是扛轻的东西，脚不会露出破绽呢。左然，你不一向要求所有道具必须全是真的吗？怎么到了我这儿，100斤的洋灰就改成20斤呢？ 可你 没事，真的没事。当时发现红宝书那页面全是空白时，你是怎么教训美术指导和道具组长的？我不想要差别待遇。左然，我是真心希望因为遇到了你，我的方方面面都能变得更好，而不是觉得自己哪个地方反而出现问题，哪怕只有一秒钟。我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，但唯独与你的感情这件事，我不想要任何瑕疵。 左然目光深得好像一池湖水。 好吧。 然而虽说没事，当实打实100斤的水泥袋子被人隔着单薄衣物架在他的双肩上时，何修义依然是感受到了压迫。有点重，剧组的人问他行吗？ 行，没问题。 哎呦，不行要讲啊。 真可以，没问题，可以正常拍摄的。 虽然30岁，可100斤的水泥对何修义来说还是不成气候。 action 后，何秀义便站在大卡车的旁边，车架上面工人为他放上扬灰。几十个短镜头之后，有一个长镜头，所以何秀义不能停下休息，没有剪辑的长场景，如果处理得好，可能是一部电影中最令人难忘的部分，前提是有一个运用该办法拍摄的理由。这个扛扬灰的场景用长镜头能表现长时间的张力。何秀义再一次感觉左然很有导演天赋。左然选择完全正确的代价是何秀义比较惨，他肩膀上扛着100斤的水泥，迈开脚步向远处指定的卸下水泥的地方走去。八月份的湖南太阳十分毒辣，何秀义的背上全是汗水，头发也被打湿，汗水顺着脸颊滑进衣领，有些黏腻腻的，胸腔好像有一团火球灼烧着他的身体，让血液都沸腾蒸发起来，似乎可以冲破皮肤。何秀义的血糖一直很低，洗桑拿时还会晕倒。何秀义终于将杨辉硬扛到终点处，那里还有一个工人，他说再扛回卡车上。李华厂哪里有那么多的老动作，于是这些劳改犯人日日夜夜来来回回反复运送，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，在漫长的岁月当中一次次将巨石推上山顶，一次次看着它掉落回来，没有止境，将时间与精力用于徒劳的事儿。何秀义演出一副麻木之姿，活动了下肩颈，略微休息几秒，便在对方别偷懒的催促当中，将刚刚放在水泥堆上的麻袋再次扛到肩上，弓着背脊踏上来路。再走一次，对于美丽来说，好像永无尽头的路。第一回没过 NG， 第二回没过 NG， 第三回还是没过 NG， 第四回左然反复看监视器足有10遍，沉默许久，最后才说， 好，准备下一镜。 过了？ 过了。 不会吧，最后我与工人谈话的那一段不小心结巴了。 后期配吧。 那口型也对不上啊。 而且一般来说，如果资金到位可以保持好的音质，那么还是现场收音效果更好，可以保留与环境音的真实互动。 再扛一趟水泥而已，那有什么大不了的？ 可你已经非常累了。 气温足有35度啊，在这个天气下体力流失很快，与平时不一样。 好了，没事再来一遍，我不希望留下任何遗憾。 有天赋的演员很多，肯努力的演员也很多，他的运气已经很好，他不想对不起左然给的运气。这个镜头很长，演员需要扛着水泥行走大约2分半钟，左然十分担心因为这个镜头他的大宝贝会累到。他抬头看了看太阳，十分刺目，之前写剧本时并未料到太阳会有如此毒辣。而后左然忽然想到，这里其实可以加个太阳特写，用于强调于美丽的艰难处境，效果也许会更加到位。 再次扛起杨辉之前抬头看看太阳。 Kevin， 到时候把镜头摇到太阳上面，来一个特写，然后休息休息一下，再完成接下来的一连串走位。 啊，可是这不是一个长镜头吗？ 在太阳特写中间偷偷剪上一刀。休息过后 Kevin 再把镜头摇回人物身上，因为太阳很亮，看不清轮廓，观众不会发现镜头被剪过的。 凯文恍然， 对对对，作导，你对演员真好，竟然能想出这样的好办法。这样休息就能休息一下，天太热了，之前两遍都是到了最后状态不太好。 嗯。 何秀义感到了爱人的那种体贴，那个关心十分幽微，并未影响他的坚持，却又减轻了他的负担， 依靠的是左然自己冥思苦想，各种细节总是令何秀仪对未来有希望。于是第五回，因为长镜头被切成前后两段，中间可以休息一下，何秀仪过了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统音。